好坐公共交通工具。因应近日疫情反弹，部分的超市出现抢购潮，多间零售商实施限购令，限制民众购买消毒酒精、厕纸、米和口罩等，并提醒民众目前货源充足，无需恐慌。日本北海道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单日再多712宗确诊病例，其中499宗来自札幌市，两个数字都创单日新高。报道说，北海道每10万人之中平均录得 60.91 宗的病例，札幌市就达到 110.3 宗，两者都大幅超过紧急事态宣言标准的25宗。札幌市已经向北海道政府表达希望向中央政府申请颁布紧急事态宣言，北海道政府将会在明日召开对策本部会议作出决定。至于东京都，再多1010宗确诊，自星期日以来再度在单日录得过千宗，病例总数突破15万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8点，跌512点，总成交金额163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7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蒙牛乳业43.1升1.2，恒大汽车47.3跌3.85，腾讯控股580元跌18.5，美团251.6跌3.6，盈富基金27.98跌4.2，阿里巴巴213.2跌7元，中国平安79.2跌1.7，小米集团25.35跌7.5，港交所440.2跌7元，友邦保险96.15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06，瑞士法郎8.553，澳元5.991，加元6.403，新西兰元5.562，欧元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7.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8点，跌699点。港金现价报168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26美元，卖出181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啲。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近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马鞍山绕道徐勇华庭去西贡。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 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隔离营一啲同事咧，就算收到阴性结果咧，要辞咗走啊！入边就话涉及一啲文件嘅问题。葱影湾原住户何先生 十分之混乱咯，即系我哋喺营入面系真系好难揾到一个可以为我哋负责嘅人。 葱影湾原住户郑先生 打电话去中心热线咧，如果有问题，佢就我哋通知卫生署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五月十三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咧为大家主持噶。嗱，第一节嘅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关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咧涉及不当行为被调查嘅事件噶。嗱，蔡展鹏咧就系喺前日嘅夜晚咧，就有一个报道咧，就话佢涉嫌光顾咗无牌嘅按摩院啊。咁呢個消息呢，咁就喺前晚深夜嘅時候爆出之後呢，咁就事件發酵咗半日啦。咁尋日晏晝呢，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呢就見記者，咁佢就話警方呢就正係就一名高級嘅警務人員涉及不當行為嘅指控呢進行調查。咁佢哋呢係指派咗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即係俗稱 O 記啦，去到調查事件嘅。咁並且講到話呢，根據按住機制呢，結果係會將會交由公務員事務局去到審視噶，咁重申咧，佢話確保呢個調查咧係會公平、公正、深入同埋專業，同埋就話咧涉案嘅人員咧正喺度休假，唔會執行職務噶。咁根據咧就係一個報道所講啦，咁其實係之前有啲報道咧就話蔡展鵬咧涉嫌光顧呢個嘅無牌按摩院啦，咁啊有啲嘅講法咧，咁就係話咧係話警方係個幾月之前咧喺進行掃黃行動期間咧就搜查一間無牌按摩店，咁就話啊蔡展鵬咧就懷疑係其中一名嘅顧客啊，咁但係咧當喺記者會上面咧係好多名嘅記者咧都係追問啊處長鄧炳強，咁究竟啊呢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哪里呢，还有就是究竟警方的高层是几时知道的呢，而蔡展鹏究竟是几时开始休假的呢，而所涉及的无牌按摩院有没有提供其他的服务，包括大家可能怀疑会不会有色情服务啊，甚至是赌博或者毒品，有没有黑社会背景呢，又或者是蔡展鹏呢就是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呢有没有是享用按摩以外的服务，还有他有没有收钱，有没有给钱的呢， 呢啲問題咧，咁啊，鄧炳強喺記者會上面咧都係話，呢件案件咧係調查當中，就不便透露嚇，咁就全部都係用呢個嘅方法咧去到回應啊嚇。咁啊，鄧炳強就話咧係阿蔡展鵬咧就係休假啦嚇，咁但係對於國家安全嘅工作咧就係未受未係冇影響噶。咁而截至到尋日晏晝咧，都係未收到阿蔡展鵬咧辭職嘅消息噶。咁但係咧就好多嘅討論咧都喺社會嗰度發酵啦。咁究竟今次警方嗰個嘅處理方法是不是公正呢？因为呢就是有些人就说啊，其实就算你找 O 记啊去到查啊蔡展鹏都好，咁都是警队里面的架构来的啦。咁是不是真的做到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调查呢？咁有些人说会不会真的所谓自己人查自己人呢？咁而另外啦，今次即警方去到公布透露呢一个嘅事件嘅一啲详细资料来讲呢，好似好多都是欠奉啊，即头先讲话究竟是几时咩地方去到发生呢件事件嘅呢？咁而究竟阿蔡展鹏系几时开始休假嘅呢？咁都系呢警方呢今次系冇透露㗎。咁同埋呢就系、是有啲嘅传言啦，都话系阿蔡展鹏呢都可能系一个嘅接任呢个警务处长嘅一个大热门人选啦。咁、啊、究竟今次呢有冇、啊、去到影响到警队嘅接班工作呢？咁邓炳强都话呢警务处呢有一个详尽嘅一个接班嘅一个计划，咁就相信呢就唔会受到影响。咁但大家呢都仍然都有好多嘅一啲传言啦，或者讨论啦，咁社会嗰度发酵緊啦。咁好啦，各位听众，大家又点样睇呢件嘅事件呢？大家觉得警方处理成点呢？或者对于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呢？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而转头呢，我哋呢个请嚟呢就唔同嘅政界人士同我哋一齐讨论呢个话题㗎。一阵间呢亦都会听听大家嘅电话。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呢我哋再讲多一集呢一啲比较好难从英文个串法呢估到个发音嘅英国嘅地名。第一个要特别留意嘅就係 R-E-A-D-I-N-G. It's not reading, but it's reading. Reading, reading, reading. 中文叫做雷丁嘅一个地方。再嚟一个啦。P-L-Y-M-O-U-T-H 一个在南边海边的一个城市 P-L-Y-M-O-U-T-H 就不是读成呢是 Plymouth It's not Plymouth But it's Plymouth Plymouth Plymouth okay? Plymouth Plymouth Plymouth 那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发音了再来一个格林威治或者格林威治 G-R-E-E-N-W-I-C-H 我们就不是读 Greenwich 的我哋叫 Greenwich， 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几 counterintuitive 嘅，即系我哋就咁望落去估唔到系咁样读嘅。大家留意一下呢啲地方嘅发音啦。好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係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處長蔡展鵬咧，咁就涉及一啲不當行為被調查，同埋咧係休假嘅事件噶。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咧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行政會議成員，咁以前咧亦都係喺立法會嗰度咧係做過好耐啊。呢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嘅葉國謙，同我哋一齊傾下。葉國謙你好。 系你好， 系嗱，今次咧警方咧就系、是、就话咧系阿蔡展鹏涉及一啲不当行为啦，咁就系、是、指派咗啊 O 记啊，即系有组织罪行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咧去到调查呢件事件，咁之后咧会将个结果咧交由公务员事务局咧去到审视噶，咁外界有啲舆论咧就话啊，好似都系仍然有少少警方自己人查自己人嘅感觉，咁系咪应该交由一啲嘅独立第三方嘅机构去到调查会比较？有理想啲咧，你点睇咧？ 会唔会系过早就提到呢个问题？因为本身即系现时关乎到蔡展鹏嘅问题咧，即系我睇翻咁多报道都系佢去过一间即系冇牌嘅 嘅一個按摩院裏邊，咁都係只係一個違反紀律嘅問題。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按摩院嚟講就即係你本身照翻咗啲資料講話成二千幾間，只得好少數先有牌嘅咁樣。咁即係當年喺依方面咧，就變成咗喺社會上就有一個比較高嘅標準，就話：喂，你係警務處嘅人，仲係咁高級嘅官員，你應該都知道邊幾間有牌，邊幾間冇牌。咁你去到嘅咁樣，你會唔會係？即係你咁樣去而去一間無牌嘅，咁你依點上係有不當嘅行為咧？咁我相信依個可能就係睇表面都已經係即係會係一個違反，即係會唔會係紀律嘅問題而有損害到警隊嘅聲譽嘅問題？但係咧，咁而家一下就去到有啲話喂，即係佢違法喎，會唔會咁樣？我諗依點上又去到係咪自己人查自己人，會唔會係？即係將呢件事喺未清楚嘅情況之下，警方嘅嗰個情況公開嘅資料都冇提及到佢會涉及到呢個違法嘅嘢，咁呢點現時去俾翻自己內部呢方面調查，並且今次我睇落去咧，佢用 O 記去查，因為 O 記本身同阿蔡展鵬嗰個嘅管轄嘅係完全唔熟嘅，不知冇服。冇從屬關係嘅嗰個嘅部門，咁呢個做法我覺得係合適嘅，咪等佢了解咗之後，查咗之後，到底有冇違法嘅行為？如果有違法行為，當然代以法治；如果違反紀律嘅問題，就按翻原有即係嗰個嘅輕重而作呢方面嘅處理。我就覺得會係咁樣比較合適咯。 嗱，睇翻個行為本身啦，即係而家根據報道咧，都係講緊佢去光顧咗一個無牌嘅按摩院啦。咁有啲人都抄翻話，其實按摩院咧要去到攞牌咧嚇，要經營咧，都係要警務處處長去到即係簽發牌照咧先可以做啦嚇。咁啊，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蔡展鵬咧都係身居即係非常之重要嘅職位啦嚇，警方嘅公安處處長。咁變咗今次呢個事件可能都特別地，即係你會點樣睇呢個嘅行為同埋嗰個呢位人士係到涉及呢個行為嘅一個嚴重性咧？ 嗱，我咁睇法，即係你當然佢唔係未必係管呢一範，因為你警方有好多嘅分工啦。咁但係喺公眾方面嘅睇法，定係你係高級嚇、你個高級助理處長，你應該對呢啲。如果是冇牌的按摩院，你不应该要去到即是去光顾啦。咁呢个是好简单，因为呢个普通市民的一种即是对警队或者警方的一个嘅期望嚟嘅，起码合理嘅期望，我觉得咁你去到咁，因此嚟讲咧，即是我觉得是会造成一啲客观上面已经造成对警队一啲嘅声誉嘅损害。咁呢个我即係，但係你話個人如果去到一個無牌嘅按摩院，我諗嗰個嘅顧客嚟講，佢唔係犯罪嘅，亦唔能夠即係話佢有咩犯法行為，因為本身嗰個有問題嘅就係嗰個按摩院嘅問題，係咪？就唔係嗰個顧客嘅問題。當然你話過程之中會唔會有其他不法？有一個犯法行為咁，另外因為我聽到有好多嘅聯想，當然有啲嘅報道就話啊，會唔會有色情啊，會唔會有黑社會啊等等呢啲咁嘅猜度咧，我覺得又係明顯係即係冇一個實際嘅情況之下咁樣嘅猜度，未必係一個話對當事人一個公道嘅做法。 我諗即係公眾有好多嘅猜度咧，都係源自於即係而家大家對於呢件事件所知嘅、所掌握嘅資料都唔多啦嚇。因為即係譬如尋日咧，都好多記者問到處長鄧炳強啦，都講到話即係究竟幾時發生嚇？喺乜嘢地區發生？喺邊啲嘅警務嘅隊伍去到發現到啊蔡展鵬呢個事件嘅咧咁？咁呢啲都冇啊，仲有人咧都問過，其實即係當中有冇涉及一啲即係黃賭毒嘅情況啊？呢間按摩院有咩背景啊？有冇一啲黑社會犯罪背景啊？等等，呢啲都係鄧炳強都話調查中啊，答唔到啦咁。咁變咗就好難就唔好難阻止到公眾去到作出一好多嘅猜想啊。 你話而家咁樣講，即係對呢啲咁嘅資料。答呢啲咁嘅問題，我覺得亦係唔係好合適嘅，因為可以淨係調查之中。如果要調查之中嘅，你咪要可以等到佢本身有個結果出嚟，再 進行有關呢方面嘅討論，我諗比較合適啲咯。因為你係以現在喺個公眾上面去作出類似頭先嘅有關嘅指控嚟講咧，我覺得係唔公道嘅，應該咁講。而家警方你都見到嘅就係好即係亦係出嚟去表明，亦去反映或者去表達翻而家警方現有嘅做法，我覺得依個係合適嘅做法嚟嘅噃。 咁但係即係蔡展鵬係任職住非常重要嘅職位啦，係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處長啦。咁佢其實係幾時開始接受調查同埋休假？其實是一個公眾利益嚟喎，即係大家都可能想知道，即係佢幾時係履行唔到呢個職務啊？亦都有冇啲咩繼任安排？咁而呢樣啊，即係警方都查唔到，係咪咧？ 我相信就喺依個問題，鄧炳強已經講咗啫，佢冇影響到國安公署嘅，唔係國安處嘅啊嘅喺方面運作，因為佢唔係一個人去做嘢。咁另一個咧，即係話佢本身以現在係個人喺依一方面有一個行為。是受到了警方这方面的作用。这个调查现在找一个 OK， 这个来说呢没腿重重的关系，而 OK 也是在侦查方面是最具权威性 的一个部门。在这样做也展示出警方方面呢是对这件事的重视。那你说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影，如果你说公众就应该都会不会担心到影响到国安处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有些少是就是将它讲大咗，因为咧，公众而家唔系关心嘢，而关心系在于呢个人有冇犯法嘅行为，即是讲可能会即系会去呢一度有冇即系有其他嘅活动嘅存在。我相信呢个反而系最大嘅问题，而呢啲问题咧系警方即系亦应该出嚟讲，佢会调查，亦会了解。亦系我觉得佢呢件事一定，当佢有结论嘅情况之下，亦会向公众，因为大家都关心啊，一定会向公众一个要清楚嘅交代嘅吓。 嗱，有啲报道就话咧，呢件事件咧就系个几月之前一个扫黄行动里面去发现嘅咁。咁但系即系当然我哋冇办法证实啦，即系邓炳强处长都冇去回应到个事件发生嘅日期啦。咁但系睇翻个事件如果真系属实系个几月之前发生，咁而咧前晚系有传媒爆出，寻日去到警务处作公开交代，你觉得个时间上系咪有问题咧？ 唔系，你头先讲系扫黄嘅嗰个，我谂我又睇好似冇留意到用咁样嘅讲法。 有啲报道咁讲， 唔系有啲报道，我谂又未俾佢，因为我睇过，就系因为查牌，即系喺一个摸鱼嘅过程中去有一个咁样嘅见到有位就系呢位蔡展鹏是在这存在上。咁是你话是具体的时间地点等他一定做了这个调查之后他一定会公布的。咁这个问题你不能够一下子来政治，有些人就已经就是他讲到话喂扫黄或者黄色就是一个色情的东西存在。咁这点就是可能亦有，我不敢讲是不是即係會有一個唔係好公道嘅喺現時作出咁樣嘅嗰個展述咧。 OK， 咁跟住落嚟咧都講下，即係對於警隊咧，首先都覺得係對於個形象係受到影響嘅。咁同埋即係佢唔單止係即係警隊中人啦，唔單止警隊高層啦，仲係國家安全處嘅處長啦。咁你覺得會唔會對於國安處工作嘅形象啊？都出現影響咧，咁而有啲人都話咧，佢都可能係即係下屆處長嘅熱門人選啦。咁亦都會唔會影響到即係警務處嘅接班工作？你點睇咧？ 我咁睇法，警隊本身係一個比較嚴謹或者嚴格嘅一個即係紀律部隊嘅部要分方面嘅部門，佢自己喺領導層嘅個升遷嚟講咧，係有一個即係都唔係話係一個。即时即庆嘅嘢，唔系而系一个即系有规有矩，即系按照翻佢嗰个年龄啊，按翻佢嘅职格呢个职级啊等等咧，系有序咁样嘅进行。所以佢有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咁等等，佢里边每一个梯队都有本身嚟讲咧，就唔系净止一个人嘅，即系喺呢方面去一路都睇佢方面嘅表现。咁所以即系你以现在呢件事。到底是会怎样在纪律上面的他们调查了之后他违反纪律的程度会是怎样，那这一点呢 一定都要睇翻佢嘅程度嚇。咁、作出有關嘅最後警方或者高層嘅人士嘅變動呢點咧，佢一定會係喺方面嘅考慮之列嘅嚇。 咁、 你話直接對局呢個保安局咁啊，呢個保安處嘅問題，我覺得即係國安處嘅問題，我覺得正如阿鄧炳強都講到，呢、這個一定都即係唔會影響到，因為佢本身啊而家已經係休假嚟，咁當然亦有即係有人去。代住佢有關嘅工作啦嚇，咁、如果 安最後半分鐘想問一下，即你覺得蔡展鵬仲係咪適合繼續擔任警務處國安處處長？ 會唔會係言之過早咧？咁對依點上係咪？因為我哋都應該清楚知道，如果即係佢本身如果真係淨係去即係簡單講嘅，即係去咗一個冇牌嘅地方啊，去做我依方面嘅按摩。咁係咪去到就變成咗連一個影響到佢港處工作咧？我又覺得未必一定去到咁樣嘅程度喎、 okay. 當然啦，咁因為我而家都係唔知道佢實際嘅情況點樣啦，咁、只能夠係根據翻佢將來嘅調查結果。 時間嚟到啦，唔該曬葉國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台湾，高雄兴达电厂有机组跳掣导致停机，台湾电力公司要紧急实施全台分区轮流停电，预料617万户受到影响，目前正在抢修，争取今晚恢复供电。多个县市下午停电，有民众混捏，有交通灯未能够运作。花莲有病人的呼吸机断电，多局派人救援。经济部说，由于高雄有高压变电站故障，导致兴达电厂无法输出电力，两部燃煤和两部燃气机组跳掣。交通部说，高铁和桃园机场一切运作正常。蔡英文总统表示，为了电网的安全，台电已经启动分区轮流供电机制，强调供电会陆续恢复，请民众放心。至于详细事故原因，相关部门将会在查明之后报告，请大家切勿传递未经证实的假消息。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和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另外两宗是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新增的其中一名确诊者是40岁女子，是早前感染变种病毒31岁非裔女护士哥哥的女朋友。她曾经在上个月13号在柴湾兴华二村丰兴楼和上个月18号在深水埗福荣街37号出席聚会。而出席福荣街聚会的人士包括三名早前确诊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的个案。至于两宗的输入个案，其中一宗是涉及一名星期日由法国返港的43岁男子，确诊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他在星期四来港之前曾经做测试，结果呈阴性。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居住的中环士丹顿街29号大厦，今日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一宗的输入个案涉及一名由印尼返港的35岁女子。法庭裁定两人在2018年立法会九龙西补选中以派发福袋诱使选民投票给民建联郑永信，串谋在选举中作出舞弊行为罪成，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6号判刑。其中一名被告曾经担任民建联主席李慧琼的兼职议员助理，李慧琼回应说，他和办事处的职员都对涉案事宜不知情，亦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从传媒报道得知大概的情况，当事人没有因应案件而向他求助，所以他不适宜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形容中国新疆地区实际上已经变成露天监狱，所有宗教神职人员都要参加政治灌输会议。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所谓报告涉华内容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大肆诋毁中国的宗教政策，继续就涉疆等问题散布虚假信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强调，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方奉劝美方正视和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一年复一年发表所谓的报告，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的中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安定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地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明爱医院。另外，在连德道去沈茂坪方向近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去兴田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马鞍山因为有水管急收，而家西沙路同锦英路交界有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由知道有了 BB 到 BB 呱呱堕地，妈妈在怀孕的40个星期期间要经历几多不同种类的检查， 妇产科专科医生要怎样才可以帮助到准妈妈安全地迎接新生命呢？ 请留意逢星期三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精灵一点，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的系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嘅咧就系警务处嘅国家安全处处长啊蔡展鹏咧，咁啊近日就有报道话佢咧就涉嫌咧就系光顾咗无牌嘅按摩院啊，咁就被警方咧就话佢涉及不当嘅行为咧，而家系正系接受紧调查同埋系休假噶。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大家觉得呢件事件啊，即系个严重性去到边度咧？咁同埋个警方嘅处理手法又系咪啱咧？而警方嘅一啲披露资讯嘅方法啊、时间啊又如何呢？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张生喺度。 张生你好， 系 吓，请讲啊。 啊，咁样嘅，我咧都叫做喺警察部度做过嘅， 系。 咁我都知道佢哋各方面啲运作嘅。咁阿叶国谦咧，可能佢真系站喺佢个立场咧，佢觉得原来啲警务人员咧出去所啲无牌嘅按摩咧系好简单、好平常嘅事。甚至咧，謝偉俊咧，今朝咧就話等於好似去食私房菜咁普通。咁我就想解釋一下，因為咧警察部咧，原來咧我哋咧為佢哋咧所有嘅警員啊、警官咧就起咗兩個好高級嘅俱樂部，一個就喺駕人街，太子道，一個咧就喺灣仔嗰度咧嘅設備咧就包羅萬有，中意運動。中意揼骨，中意跑步，中意飲飲食食，使好多錢為咗佢哋。點解呢？因為警察部裏面有個要求咧，就話差人咧唔可以去一啲出面有問題或者係太公眾嘅地方，甚至嗰啲架部更加唔可以。但係佢哋點樣玩呢？就俾個俱樂部佢哋玩。咁點解阿蔡生咁中意走去幫襯呢？阿葉國謙就話啦。好普通啫，佢咧唔知系低 B 啊，定系白痴。 但系吓，但会唔会有机会真系啊？蔡展鹏佢根本就唔知嗰间嘅按摩院有冇牌，咁所以真系一个 唔系有冇牌嘅问题，唔系有冇牌嘅问题，系去一啲按摩院嗰度咧。其实如果佢普通一个警员咧，我就唔敢讲佢醒唔醒觉。蔡展鹏咧。九幾年已經做情報科，佢會無端端真係去揼骨，行入去一啲無牌嘅按摩院。按摩院、哦，你估真係好似啊謝偉俊咁樣舉例喺度引導人哋將件事淡化，去食私房菜。佢唔知食咩菜啊，食雞啊。 OK， 好，咁啊，張生都明白你嘅意見啦，多謝你先啊。我哋聽到位聽眾啊，有雷女士喺度啊。 系你好，主持。但我嘅睇法就唔系咁咯，即系好似我哋咁，我哋都成日去按摩嘅，即系就算去外地都系咁样样。咁只不过咧，佢系真系大懵啲啦。如果佢咁高级嘅警务人员，我觉得如果即系所有要调查就系咁解啦。我觉得如果佢唔系涉及贪污，佢唔系接受性招待，佢完全纯粹系真系去按摩，系误入咗间黑店，佢根本就唔知道佢系冇牌嘅。有啲可能整得好靓啊，好有规模啊，咁即系令你觉得哎呀，佢唔系冇牌。咁呢个系个警觉性低咯，所以我觉得咧就唔应该即系。如果佢個警覺性咁低，佢接受懲罰，你要佢停下職，咁我覺得都好應該。但係啲人就唔好將件事好似講到話咩咁嚴重咁樣，我都要調查咗先至去指證一個人咯。 有啲人都覺得咧，就係呢個無牌嘅按摩院咧，係一個比較即係同無牌食肆啊，即係可能係。 但係因為如果我哋聽到話，如果二千幾間裏邊啲一百二間係會有登記，咁即係確實個。個 potential 實在太低啊！咁即係你隨時撞到入去一間，佢都係無牌噶啦。可能你好攰，你想按摩嘅時候，你根本就冇個心去冇去諗嗰樣嘢。總之你覺得自己係行得正企得正，我又唔係去做啲衰嘢去色情嘅。哎，好攰，我今日去個按摩。可能你真係諗都冇諗到，原來嗰間嘢真係無牌咁樣咯。 好啊，好多謝曬。 你可以話係失策㗎啦，真係確實咁高級就係、 是。OK， 好多謝曬梁女士嘅電話嚇。咁頭先我都有引述一個資料啦，咁就係話咧，其實即係經營按摩院咧係需要領牌嘅嚇。咁如果按摩師係為異性顧客咧提供全身按摩服務嘅話咧，按摩咧係需要領牌㗎。咁而按摩经营按摩院之前咧，系要获得警务处处长咧签发牌照嘅。咁所以有人就会觉得啊，其实咧就系、是警方可能系为咗咧就系、是、打击一啲嘅按摩院嘅色情活动，先至有一个嘅咁样嘅规管嘅要求啦。咁而亦都系咧系警方咧去到发出呢个嘅牌照噶。咁所以嗰个嘅执法啊或者管理嗰个嘅关系咧就更加明显啦。咁如果一个警队嘅高层系去到一个无牌嘅按摩院嘅话，咁系咪？真係純粹係大意咧，還是可能佢都有啲警覺性不足咧？咁呢個都係可以大家繼續討論嘅。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另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係、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委員，亦都係咧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啊。鄭松泰你好， 你好，你好。 嗱，頭先就有聽眾話咧，即係會唔會真係唔小心啊，去咗一個無牌嘅按摩院啊？咁你覺得呢件事件個嚴重性係點樣咧？對你嚟講？ 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個事件揭發咧，其實就係由傳媒深夜發稿咧係去揭發嘅。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就即係等同於係即係掛咗警方一巴啦。嗰、那個就即係唔係佢哋所講嘅開誠布公，而係實際上係傳媒揭發咗之後咧，公眾先知嘅。咁其次嘅就係咧，就當即係傳媒收到呢一啲咁樣嘅所謂嘅風聲或者係一啲線報嘅時間咧，我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嗰個唔係話單純係乜嘢政府部門或者官員佢有啲比較敏感嘅消息俾即係唔得俾得人知啦。而事實上嗰個一個國安處嘅處長，咁所以即係既然係呢一個相對敏感嘅部門嘅話，咁由一個傳媒係去揭發嘅，咁亦都好令人即係合理地啦。去懷疑嘅就其實係咪即係警方係有內部嘅一啲人員發放呢個消息喺傳媒，然後就踢爆咧咁。咁所以我諗嘅就係、是、第一個嘅起點都即係無可置疑噶啦，就必然嘅係即係都事隔咗差唔多可能成個月嘅，即、就、係、是、發生到而家。 根據啲報道講啦， 係啦係啦，根據報道講啦。咁、所以嗰、那個係無可避免，一定俾我哋即係會批評嘅就係佢有掩飾到當中嘅問題嘅。呢、这個是必然的啦。咁其次嘅就係話有唔同嘅人講到啦，就係、是、會唔會去唔知道嗰個係一個無牌嘅按摩店啊？又或者其實即使佢去一個無牌按摩店，但係都唔等同於大家理解就即係所謂去從事一啲不道德或者係即係不法嘅交易咁之如此類。咁我諗嗰個討論嘅重點，即係呢個方向咧，我就唔太關心嘅。主要咧，其實就我希望大家都清楚咧。嚟緊我哋會做一個嘅選舉制度嘅修訂，嗰、那個選舉制度嘅修訂咧，國安處嚇、國安處係響呢一個嘅未來整個香港，無論邊個階級嘅選舉，佢係選委會嘅選舉又好，立法會選舉又好，或者區議會嘅選舉都好，警務處嘅國安處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佢就係負責去搜集一啲嘅參選人，佢係唔係合乎所謂愛國者嘅原則。咁即係话呢一个嘅单位呢国安处呢佢将来并非大家理解佢係单纯一个警务处属下嘅一个部门。佢係同我哋香港整个嘅建制制度呢係一个关键嘅锁匙嚟嘅，即係你咁理解。所以当国安处嘅处长而家呢一刻要休假调查嘅话，喂我其实即係好担心一件事喎。即係未來其實可能你話無論係唔係外國嘅勢力啊，或者本地嘅勢力啊，佢可以咁樣係咪可以咁隨意就即係叫做借呢啲方式係令到嗰個嘅咁重要嘅部門嘅處長呢個話事人係面對住一個即係大眾嘅壓力，甚至一個咁樣嘅指控咧？喂，嗰、那個未免嘅就真係太暴露咗我哋香港所謂國家安全嘅短板啫，係咪先？即係個弱點就俾你見得到。 嚇、 咁所以我反而覺得應該係後者呢個係最關鍵。 OK 嚇，阿鄭松泰頭先提到兩點啦，就包括係即係警方去公布呢件事件嘅時間啦，同埋國安處咧就將來有機會去到審查選舉候選人嘅一個權力。咁我都引述翻即係鄧炳強嘅啲回應啦嚇，尋日都有講。咁就係鄧炳強話咧，係個時間上咧係咪第一時間公布咧有好多嘅考慮因素啊？咁而咧尋日去到見傳媒同埋回答問題咧，已經係最佳開誠布公嘅做法啦。咁而另外咧頭先講到話即係國安處將來有呢、這個。審查選舉候選人的一些的權力咁，咁啊，鄧炳強就話咧，係有關的工作是有機制同團隊，不會因為咧一個同事可能有不當行為的指控咧，而令到整體工作受到影響。不過講翻時間嗰方面咧，咁即係實在我哋都不知道那件事件是幾時發生啦，因為即係雖然報道話係個幾月前發生啫，咁但係即係鄧炳強喺尋日見記者的時候。都冇講到個事件發生嘅時間、地點啊，以至到係嗰個警方嘅行動嘅細節啊，同埋係幾時開始休假都冇講。你點樣評價今次警方發布消息嘅一啲做法呢？ 你話係發布消息嗰個部分，你話處長出嚟去交代，咁嗰個係咪一個即係咁樣嘅尺度去睇呢？咁你老實講，我又覺得淨係得啊。即係鄧炳強去回應公眾嘅疑慮咧，就唔夠嘅，因為主要嘅就係嗰個其實係一個國安處嘅處長嘅問題嚟。咁嗰個其實係甚至涉及嘅就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管治，尤其係管治團隊。咁我自己覺得，你話譬如政務司又好，甚至特首都好， 在这件事上面其实他是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立场。因为现在这一刻的就是有各方的猜测，甚至有建制派的议员就说因为有外国势力的介入添。 有些流传啦、今朝。 是啊，即是他即是我所以我反而的就是会认为既然那个的要员他是主理其中我们所谓香港国家安全的这个的问题一个这么重要的一环。咁唔係話單純係警務處處長去交代，咁你話當然佢嘅內容係啲乜嘢諸如此類，佢其實可以一句說話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啦。咁我哋調查緊，咁其實打發大家走嚇。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問題並非究竟嗰、那個所謂嘅事情嘅真相係嗰啲嘢係我點啊交翻俾呢個嘅相關嘅執法機關。咁但係問題嘅一個政治上嘅話，係冇可能用呢個方法就等同於係將事件去平息咯。 咁但係又返轉頭呢，去到事件嘅本身係啦，究竟個內容係乜嘢呢？咁如果係可能係一個內部嘅不當行為嘅調查，內部調查，咁佢而家就係揾咗即係警方嘅 O 記去到調查啦，咁亦都會係將個報告呢交俾公務員事務局啦。咁頭先譬如我聽阿葉國謙都講，不如查下究竟發生咩事先啦，即係暫時都係一個內部調查啫。咁樣咁你又覺得係咪已經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呢？ 我相信啦，即如果你话用呢一个嘅回应系回应翻可能北京所关注嘅啲部门，即譬如举例，如果你话呢个国家安全部就住呢件事系作出一个深入调查嘅话，嗰、那个点可能系接受系香港警务处用 O 记，即其实 O 记系讲紧三合会调查科，要查一啲即我哋所谓俗称黑社会嘅问题嘅一啲嘅部门专职部门。去調查我哋香港嘅國安公署，唔係國安署嘅處長，唔好意思啊，你仲講錯。咁所以即係我反而會認為嘅就係、是，既然呢一個咁獨特嘅部門，其實佢係隸屬一個整個嘅國家嘅國安系統嘅話，咁冇可能你係由香港本地嘅三合會調查科調查翻其中最主要係國安署處長呢一個行為上嘅問題嘛？即係你唔即係我覺得。在这个角度就是你不能够说这个是一国两制咯，是啊，这个其实是涉及一个国安署的处长，这个是他在那个身份上必然面对那个一个政治的现况，是就是跟这个的，就是我想北京可能会问的，喂，究竟为什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呢？ 那你觉得是不是已经对于警方国安署的工作最少是形象啦，构成了影响，而其实他还适不适合继续做警方国安处处长呢？你觉得 我想那个不是说单纯是合不合适做国安处处长的问题啦，那个其实是直接对于在本港去执行就是一个国安的职务整个机关来讲啦，都一個比較有，我覺得潛在上的打擊是幾大的，因為那個不是形象問題那麼簡單，即是我剛才有講過一個很重要的一點，你一個這麼重要的要員可以在一個無牌的按摩店 OK， 那我就會思疑了，那你會不會有人陪同呢？你那個人生的安全的保障沒有可能的，就是一個這麼單純是我們理解尋常的可能是公職人員，不會是這樣的尺度，因為你是一個國家級員，甚至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注意，他其實是曾經備受即是美國一個惡意的制裁的，即是說他是 變相的，就是這個是在我們理解的，就是本地那個、okay. 即那個國安系統底下，你應該是受到相對比較高的保障的一個要員、 okay. 既然是這樣赤道，有什麼可能的就是去一個這樣的地方，我不是說即是這些按摩店是有什麼問題、但他是暴露一個國安的漏洞，这个肯定的。 明白。好啊，唔该晒郑松泰，多谢你哈。郑松泰咧就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咧热血公民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头先阿郑松泰都提到啊，蔡展鹏嘅一啲背景啦，咁都睇翻啲传媒嘅一啲总结咧，咁就话佢1995年咧就加入警队。 50岁咧就系升为咧高级助理处长啊吓，咁啊亦都系咧系25年嘅警队生涯里面咧喺保安部嘅工作嘅时间咧系最长噶，咁啊2014年咧就升为高级警司，喺呢个保安部咧就担任单位指挥官，前年咧就升做助理处长，执掌保安部，2020年7月咧就升为呢个嘅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执掌国家嘅安全国家安全处，咁同埋咧亦都系咧系。2020年咧，系获颁授香港警察卓越奖章。不过后来就被美国制裁啦。咁今年2月刊宪咧，就港府向蔡展鹏等人咧，就系颁发咗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嘅。我哋电话18723111，继续会听听大家嘅电话噶。 瑞文着到成个李慧斯咁，今日搞咩啊？ 世杰，要唔要一齐踩单车去大埔打卡啊？我上网凑到大埔滘呢个新景点，好似好有型咁啊！ 睇下呢度。未起好嘅、哦，不过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咗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介绍翻大埔滘潮汐站嘅设计概念。 咁啊，不如我同陈家俊带大家去西贡古道行啊，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即系老婆又靓，两个女又乖，你想点样洗又可以洗，你仲想点啊？但系其实我仍然好多烦恼，其实嗰啲烦恼又系自己制造出嚟。 由著名摄影大师到出家11年，佢系常林法师。 有求即非佛法，即系你发完愿之后，你要行动先得噶嘛。即系以为系好似而家嗰啲佛系摊喺度，乜都唔做，缘分到就得噶啦咁。缘分系唔会到噶嘛。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下午5:55啦吓，咁啊都听听大家嘅电话先。有曾先生喺电话旁边啊，曾生你好。 好啦，而家咧香港咧就一国两制，嗰啲咁嘅国安人员啊，嗰啲咩香港警察啦、啊，嗰啲咁嘅啦吓，左记嗰啲咧就行呢个普通法嘅，啊，咁嗰啲民主派嗰啲咧就行国安法嘅，喐一啲都唔掂，啊，呢、這个姓蔡呢位仁兄咧，佢。咁叻，佢点会唔知道嗰度去？嗰度系非法噶，系唔合格噶，嗰度系未领牌噶，系咪啊？不如邓炳强兜翻正可以得噶啦，系嘛？兜翻正佢，我冇佢都放蛇，咪得咯，系嘛？ 哦，咁你讲紧系，咁你讲紧即系唔公正嘅司法咯，嘅执法咯，讲紧吓。 系啦，咪兜翻正佢咯，同佢好 friend 系嘛？咁嗰、那个至于嗰个以前咪香港有一个英国嘅。英国领事馆咁去到大陆嘅系嘛，中国人嚟嘅香港咩 Simon 系嘛，啊被逼又话佢又话佢揼骨啦，又话佢风化咁啊，而家翻英国啦，去到英国啦，喺英国领事馆嗰啲唔知做 survey 噶嘛系嘛，唔系唔知早多年系嘛？ 咁你点睇今次呢、這个啊蔡展鹏嘅事件啊？ 蔡啊 个严重性喺边度啊？你觉得？ 如果严重性咧啊，就跟习近平对付佢嗰啲人啊。咩伤风化咩咩不离嗰啲嘅咧吓，咩贪污啊，陈人之事啊，系嘛咁照记啊，最叻系呢啲噶啦。 OK， 好啊，多谢晒曾生嘅电话吓，咁我哋听到个听众先啦，有罗生喺度啊，罗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讲。 系咁啊，喺呢件事件咧都好配合即系警方又好啦，或者系建制派或者亲政府嘅人去睇呢件事嗰个一致性啊，即系会见到就系、是、总之国安法咧系。一个最站在道德高地嘅，即系要受最高保障嘅方法。咁啊，嗰啲嘅违反诚信啊，或者违反一啲嘅道德啊，咁啊反而系次要啦。咁啊，喺呢个譬如阿谢议员之前讲就系用一个私房菜同埋用呢个违反交通条例，即系交通灯 红绿灯。 系啦，阿谢议员啊，咁就话反而咧喺嗰个法例上嘅违，即系嗰个嘅惩罚上面咧，仲严重啲咁样。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系牵涉诚信啊嘛，牵涉嗰个嘅道德。咁一违反诚信嘅时候，已经系唔系喺佢嘅即系岗位上边，已经系好令人质疑咧咁。咁再睇就系一啲嘅比较啦。咁譬如讲紧 因为涉及社会事件的教师，咁就都系要即系怀疑个案，其实都要系调查中嘅时候咧，已经需要系停职停薪，然后要接受调查。但系点解喺呢件事件系涉及警方嘅时候吓，就系要系可以系当休假而系受薪进行调查嘅咧？咁样 你觉得应该点样处理会比较好啲啊？ 系呢个都唔到我去讲噶啦，系啊。咁但系就系、是、见到就系、是、即系一个。怎樣為之令社會去公眾接受那個公平公正呢？那是不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同埋就是是不是就是總之是守住國安法的人就是可以受到保護呢？反而就是誠信那些是可以放埋一边，唔需要考虑嘅咧，喺佢嘅工作岗位上，咁呢个值得深思啦。 OK， 好多谢罗生吓，咁呢个就系罗生嘅一啲个人嘅观点或者印象啦吓。咁而家咧就系阿蔡展鹏咧就系休假啦，咁啊正系接受调查，咁之后咧就话会将个报告咧就交俾公务员事务局噶。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咁较早时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嘅坏车就拖走咗一阵噶啦，已经。咁但系而家介乎新墟至到兆麟苑呢一段咧，去元朗方向都仲系比较多车一啲咯。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沙田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已经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荃湾方向近沙田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都是有意外的，龙尾排到德宝花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即系出翻龙零点九零九，加元一点二一五，人民币六点四五八。英镑兑美元 1.402， 欧元兑美元 1.207， 澳元兑美元 0.7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4。 港金报16820元，比上日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44美元，卖出1813.15美元。港汇指数100.9，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沙田港铁站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同埋反方向去上水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沙田港铁站有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至于较早前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但是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常宜道，亦都影响到现在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过了佐敦谷公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而家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另外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之后提提大家咧，喺马鞍山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喺马鞍山嘅西沙路同埋锦英路交界仍然系有封路安排。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

事件啦。不過之前有啲報道咧，就係話係警方咧，即係過幾月之前，有啲話係進行掃黃行動啦，有啲話係查牌啦。咁啊，進行呢啲行動期間咧，就搜查呢間嘅無牌按摩店咧，就發現到阿蔡展鵬咧，就係懷疑係其中一名顧客去光顧呢個嘅無牌按摩店咁。咁所以其實唔交代嗰個嘅消息嘅來源，咁所以就係咪就冇辦法判斷究竟呢個嘅處理方法係點樣咧？ 係啊，其實即係而家好多嘅事件咧，點解搞到即係例如今次嘅事件咧，即係搞到好多猜測咧，就係話。即係其實琴日警方阿鄧炳強自己親自出嚟嘅記者會都幾好笑嘅，即係佢出咗嚟之後咧，即係大家得到嘅信息咧，其實就好少嘅，即係好少開完記者會之後咧，你得到信息咧係冇多到，唯一真係確實咗咧，就係知道被調查同埋停職嘅人士咧，就係呢個港處處長蔡展鵬嘅啫。咁所以我覺得點解而家喺坊間仲有咁多猜測，即係有啲人又話好小事嘅啫，有啲人又話哇好嚴重，我覺得其實警方應該。盡快公布多啲資料，以釋除公眾對呢件事件嘅疑慮 嘅。咁、你講開尋日阿鄧炳強證實咗阿蔡展鵬受到調查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嗰個嘅記者會嘅話咧，咁其實阿鄧炳強係去到記者會嘅後期後段啊，好後段，即係其實有啲人數咧，即係有幾個記者咧都有追問究竟係咪呢個受調查嘅人士就係蔡展鵬咧？因為阿鄧炳強咧最初咧佢嗰段開場白咧就係講話就住一名嘅高級警務人員涉及不當行為嘅指控進行調查，咁但係佢就冇講到名啊，咁於是咧好多記者就問啦，咁究竟係咪蔡展鵬？係咪蔡展鵬咧？咁有記者就話啊，咁实在想知道咧，就系证实到呢个嘅人士系咪就系蔡展鹏啦？咁免得就被指控为假新闻啊等等。咁亦都咧，最后有记者就问咧，就系嗱，如果你唔再去透露呢个嘅，或者唔再证实呢个受调查人士就系蔡展鹏，咁啊点样去说服公众啊？即系警方系一个公开透明嘅部门咧？咁最后咧，邓炳强先至话啊，好啦，咁我而家就证实咧，就系受调查嘅咧，就系蔡展鹏先生啦咁。你點樣睇鄧炳強呢個姿態？ 我所以覺得其實警方喺處理今次事件咧，我就覺得即係有啲即係唔係幾即係乾淨利落嘅地方啦。即係佢好似又好想同公眾交代呢件事，但係另一方面又好想將所有成件事嘅好多嘅資料都係即係唔話以即係調查當中作為藉口咧，就唔向公眾披露嘅。我其實即係都有睇到嗰、那個即係關於記者追問啊鄧炳強嗰個環節。即係追問咗幾次咧，阿鄧炳強先至肯講話啊，係啊，就係、是、阿、蔡展鵬，即係呢個港處處長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我即係我覺得警方做得唔係好足夠啦。咁同埋我覺得其實成件事係點咧，大家未知。即係一方面有啲即係所以好多評論，你見而家都好兩極嘅，有啲即係公眾人物啊、政治人物出嚟就話：哎呀，啲都好小事嘅啫，即係好似衝紅燈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成件事係點樣，大家都未知。究竟即係所以你睇翻個記者會咧，其實記者問啲問題都問得幾尖鋭嘅。係即係咪就係話我攰嗰頭，我走咗入去按摩啊，我冇睇到佢又係咪有牌？定係會唔會涉及到一啲更加嚴重嘅即係非法嘅活動，甚至嗰啲按摩院啦嚇，即係有啲人嘅講法就係、是、哇，按摩院無牌，按摩院等於無牌食肆。咁其實大家如果熟悉香港嘅情況咧，好多時呢啲按摩院無牌咧，可能係會有啲色情嘅服務啦，亦都可能有黑社會嘅參與嘅。咁所以警方先至係咁重視呢件事件。咁所以其實警方嘅做法都係好矛盾嘅，一方面就好高度重視啊，蔡展鵬先生要休假一個月，但另一方面咧話俾人聽，我咩都唔可以講俾你聽㗎，其實咩都唔知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處理方法。更加引起公众的担忧咯。 嗯，系啊，因为咧，即系都好多传媒都报道咧。咁其实即系按摩院要攞牌啦。即系如果有一个有为异性顾客去到提供全身按摩服务咧，要攞牌，咁系向警方攞牌嘅。咁个目的咧就系为咗要规管呢啲按摩院啦，打击一啲按摩院嘅一啲不法嘅活动嘅咁。咁而家即系去一个警方嘅高层去到光顾一个无牌嘅按摩院，系、那个程度系咪？就可以同即系譬如无牌食肆或者系冲红灯去到类比咧。 嗱，其实咧我又觉得冲红灯都可以好严重嘅，啊冲红灯系可以死人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成件事件就系要了解翻，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好简单，只不过系一个啊，即系走错咗入去，咁压力好大，冇睇清楚。 定係有其他嘅瓜葛咧？其實喺回歸之前咧，如果你即係有聽眾係記得咧，我記得都有啲唔同嘅執法部門嘅高層，包括咗廉政公署嘅高層啦，可能就係同一啲即係背景唔係幾好嘅人士食個飯咧，就已經係俾人係即係解除咗職務嘅。咁所以其實究竟執法部門特別警方咧，會唔會同呢啲人士有任何嘅瓜葛咧？其實係對於警隊嘅執法同埋市民心目中警隊嘅公正性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嘅。 嗯，你點樣睇呢個事件對於警隊個形象嘅影響咧？即係尋日鄧炳強都有承認係會對警隊嘅形象受影響啦。咁但係事實上個影響可以有幾大咧？因為嗱，而家蔡展鵬咧就係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嘅處長啦嚇，咁佢處理嘅係一啲即係國家安全相關嘅案件啦。咁頭先都訪問鄭松泰都講啦，咁佢嚟緊啊喺選舉制度裏面都係會有份咧去到係審核咧一啲候選人嘅參選資格嘅咁。咁所以今次嗰個事件啊，係咪淨係嗰個影響會有幾深遠咧？見到即係網上面已經好多一啲改圖啊、輿論討論啦、啊，都喺度咧即係嘲諷呢個嘅事件啦、啊、咁。咁會對警隊嘅工作有幾大影響？ 我覺得影響好大嘅，因為你作為一個喺即係完善咗選舉制度底下咧，係要評核候選人，包括咗特首嘅即係選舉資格嘅時候咧，而呢個人本身嘅操守啊，或者個道德或者即係佢個行為咧係有問題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而家因為個制度啱啱成立啊，如果你制度啱成立咧，本身呢個人或者作為一個處長嘅人咧，都牽涉到呢啲咁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所破壞嘅咧係成個制度嘅信心啊！即係你點可以確保到哇？即係呢個制度係可行嘅咧？同埋亦都諗翻，喂，咁你揀呢個人做處長嘅時候，喂，你都睇過佢背景㗎、包括咗佢有冇啲行為係不當啊，或者承唔承受到壓力啦、啊？有啲人嘅講法就係、是、喂，佢壓力太大，按摩啫。咁但係好似本身你揾佢做嘅時候，個評估都可能做得唔好。咁你而家好似揾錯人做處長咁樣。同埋我覺得咧，除咗對公眾的形象係即係警隊嘅公眾形象會受損之外咧，我覺得係內部管理都係一個好大問題。 嗯、 即係當、當你即係上梁不進下梁歪，當你個處長都係咁樣做嘅時候，咁你點樣管理好成支警隊，叫下邊嘅人士係服你咧嚇、 有啲資料都講到話咧，咁其實如果係類似蔡展鵬啊呢啲被視為係非常高級嘅警隊嘅職位咧嚇，咁其實係需要做一個嘅深入嘅審查嘅。咁深入審查係講緊咧，就係被審查嘅人員咧係需要填報一啲詳細嘅個人資料啦、教育背景啦、參與嘅社交活動啦、工作履歷啦、家庭成員等等，亦都要有兩位嘅諮詢人咧，咁就係協助了解佢嘅背景啊、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噶。咁啊，同埋呢啲嘅審查程序咧，都會咧係包括咧係會見被審查者啦、佢嘅諮詢人啦、同上司啦，同埋翻查有關嘅記錄噶咁。咁但係咧，即係有啲記者都可能去關注到，究竟啊今次蔡展鵬係咪第一次去光顧呢啲嘅無牌嘅按摩店咧？不過即係當然就都係調查中啦，就未能夠得到呢個答案啦。咁但係可能就係頭先你講緊嗰樣嘢，即係究竟呢個啊蔡展鵬去到做呢個職位之前，有冇去審查到相關嘅一啲佢嘅行為咧？ 是啊，所以我覺得咧，今次警方嘅調查咧，除咗係調查翻成件事啊，蔡展鵬本身係咪有問題咧，其實都會值得去調查翻，好似阿陸宇光你頭先所講成個制度嘅。啊！即係過唔過？即係點解一個人會過到呢個制度咧？會唔會個制度本身有問題咧？ 好啦，咁我哋不如都講講另一個話題啦嚇。咁就係關於咧係立法會尋日咧就三讀通過咗有關於公職人員宣誓嘅條例草案啦嚇。咁當中咧就係加入咗咧區議員都需要宣誓噶。咁各位聽眾不如都呼籲一下啦。咁如果大家對於今次區議員都需要宣誓嘅話題咧，有咩嘅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同昨 日 的 我 哋 又有咩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身在马来西亚的家姐怎样支持在香港坐紧监的细佬呢？ 佢未判嘅時候唔止一星期一信嘅，試過一次都係一星期連續三日都係咁寫信，即係不斷咁樣。我冇問佢嘅事發經過，即係過去佢點樣發生件事，我冇問，我只係不斷咁樣嚟到鼓勵佢啦，嚟到帶啲信息俾佢知道，即係因為我好驚佢會睇唔開啊。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立法會昨日就通過咗有關於公職人員宣誓的條例草案，加入區議員都需要宣誓。宣誓的內容就是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說會在今個月的21號刊憲生效，還有區議員的宣誓方法就將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去到獲授權出任監誓人，而其他細節就會盡快公布。而另外亦都講到話是如果是這個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是違反誓言的話，律政司司長可以就是就著這個問題提出法律程序，而那個議員就會即時自動暫停職務了，直到法庭對於訴訟有決定的。而那個條例草案也列出了很多的正面和負面清單，就去判斷那名的公職人員究竟是有沒有符合到誓言的要求的。咁都見到咧，黃偉豪啊，都見到咧，就喺呢個嘅修例啊，去到通過嘅同時啦，咁已經有咧係最少啊26名嘅區議員啦，全港嚟講係先後咧就宣布辭職噶啦嚇。咁另外咧亦都講到話咧係曾國衛啦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啦，都喺發言嘅時候咧就講到話舊年七月就有立法會選舉啦嚇，咁但係最終冇選到。咁但係舊年七月報名嘅時候咧，鄭達雄、袁家衛、岑奧輝和梁訪維就被 DQ 了，所以呢今次呢在這個的修例過之後亦都會被褫奪議員資格的。那有些統計就說辭職啦，加上有些人就是因為一些案件被判罪成失去議員資格啦，再加上這個即是去年有參加過選舉的人就部分被 DQ 啦，最少39席的區議員議席都將會懸空。点样睇呢个宣誓法通过之后嘅区议会生态咧？ 嗱，我谂咧，其实都可能同翻立法会都有相似嘅情况，即系大家都有讨论紧，咦，究竟系值唔值得留翻喺议会里边？即系除咗立法会，区议会都系一个平台啊，即系继续去到争取一啲目标或者系服务市民咧。咁而家睇落去咧，就有啲人倾向留，有啲人又倾向走嘅。咁但系我觉得最终嘅问题都唔系有一个去留嘅问题。最終的問題就是話，究竟政府在即係控制翻而家現有的非建制派的議員上邊，即係話佢有冇效忠啊，有冇違反誓言咧？嗰個鬆緊程度究竟去到邊度嘅啫？嚇！咁我亦都希望啦，另一樣嘢就係話，既然政府希望透過宣誓咧，將一啲佢覺得即係好破壞性嘅，即係唔值得信任嘅人咧，係趕出議會之後咧，可唔可以咧，亦都係令到區議會嗰、那個即係喺一個地區行政嘅功能係恢復翻咧？因為你見其實好多時咧，佢已經係即係加強咗其他防火嘅組織啊、街坊嘅組織嘅功能，而係將區議會咧好似係擱置咗或者係架空咗咁樣。 嗯，但是看回而家有好多即好几名的区员呢都讲到话就是不愿意宣誓，都有表明即不愿意宣誓呢而去到宣布辞职的。咁你会不会觉得即宣誓法案这个修例通过了之后都会令到好多即而家一些非建制派的议员都陷入了两难呢？即他如果要宣誓的话呢，咁可能就有些支持者就不同意他这个做法啦。如果他不宣誓，很可能就即刻会丧失议席了。那么会不会即没办法去到服务投过票给他的街坊呢？ 我又觉得呢，在非建制派里面那个光谱是很阔的。所以我想每个人呢就是根据回即他自己的选民的背景，或者他自己觉得参选的理念去到作回个决定。所以我又不会觉得话是导致到可能是没晒人啊，或者是所有人都留低啊。咁我觉得是一个自由的选择的。咁但是我亦都是担心另一样嘢。咁调返转头你话不想投梯，不想宣誓那些是走咗啦。咁会不会有啲话喂，我争取每一寸空间 去到服務市民去發聲的人咧，再參選的時候咧，即係反而政府會不會根據呢個新的條例咧，係啲嘢執得好緊咧？因為你知啦，佢睇好多嘢噶嘛，佢又社交媒體又睇啊，佢過去發言啊，即係條例生效之前做嘅嘢都有參考價值噶嘛。咁所以我反而係覺得會唔會係到時把尺捉得好緊，令到真係想將區議會作為一個服務嘅平台，而唔係一個抗爭嘅平台嘅人咧，都被拒諸於門外咯。 嗯，有啲人擔心咧嗰、那個宣誓嗰個嘅要求啊，或者即係審核嗰個嘅角度咧嚇，即係會唔會係好嚴謹咧嚇？即係頭先所講，因為即係有啲人就話咧啊，譬如而家國安法就實施咗啦。再加埋呢個嘅宣誓相關嘅法例咧，都通過咗，即係區議員都要宣誓啦。咁其實日後或者區議員佢哋去到議政嘅空間，會唔會都係相應咁收窄呢？ 我想空間咧就會係窄咗嘅，但我又覺得都有啲嘢可以做到嘅，因為其實你話空間係咪存在，其實區議會不嬲都係一個諮詢嘅角色啦。咁所以我諗就係取態於政府係咪真係想都希望佢施政有啲民意嘅基礎咧？你知其實而家抗疫啊各樣嘅嘢都係一個即係要有一個諮詢啦。如果唔係你見佢朝令夕改，其實啲市民嘈下佢又改翻。咁所以我覺得空間其實有幾大幾闊。是取決於政府想不想用區議會作為一個採納民意啊，或者是聽取民意的空間咯。 咁但係一個可以都幾肯定的事實就是即係嚟緊都會有啊，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最少三十幾名的區議員咧，就將會係喪失佢哋嘅議席啦嚇，咁佢哋嘅議席將會懸空啦咁。咁對於即係個別嘅一啲區議會嚟講啊，即係會唔會話即係少咗人啦？啊，咁佢哋嗰區咁點算咧？邊個去代表佢嗰度嘅市民嗰度嘅街坊去到發聲服務咧？咁又或者係即係嚟緊啊？即係可能政府都表達過一啲意願咧，就係話唔會再進行補選啦。咁呢啲嘅民主派啊，喺區議會裏面嘅力量啊，又會唔會即係進一步削弱咧？咁呢啲我可能都轉頭都要再探討下。 嗱，我諗力量咧，即係而家喺個新嘅完善咗選舉嘅政治形勢底下咧，力量咧就唔係話佢喺議會上邊咧可以有一啲咩嘢嘅官方啊法定嘅權力。我諗力量咧就係在於其實就係一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啦，因為你見其實抗疫裏面如果沒有市民的支持呢，其實政府很多事都做不到的，即係打疫苗而家咁低，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個關係唔會即係社會同政府的關係唔會搞得咁僵啦。 好，轉頭再傾啊。 看待中国发展，尊重中国人民享有的正当发展权利，同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他们自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和明日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沙田站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但是车龙就相当长的，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沙田站的意外清场的了，但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因为马料水交汇处现在相当挤塞了，影响到对头车，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更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 九龙入口呢一边咧，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彩虹交汇处一带相当之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去龙翔道方向现在新旧清水湾道的龙尾分别在正若室英文中学和德望学校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景泰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水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那段慢车，龙尾去到近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元朗公路牛围隔音屏去元朗。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似有一啲嘅关系喺入边。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奇， 找到呢个关联性咧系非常之紧要。问题就系会唔会另外引申有其他嘅传播链啦，或者系仲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呢条传播链嘅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睇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就讲紧系立法会咧，寻日就通过咗有关于公职人员宣誓嘅修例草案啦。咁就加入咗區議員咧都要宣誓嘅，咁就喺呢段時間咧，咁都有多名嘅區議員咧就係宣布會辭職啊！咁究竟會對於成個嘅區議會嘅生態嚟講有咩嘅影響咧？又或者大家點樣睇今次嘅一個區議員都要宣誓嘅事嘅一個規定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黃偉豪啊，不如都聽下咧一啲就宣布辭職嘅區議員究竟佢哋係諗啲乜嘢啦，好嘛？ 好啊，好啊。 咁我哋咧就電話旁邊請嚟咧就係話宣布咗辭職嘅民主党嘅区屯门区区议员啊，马奇啊，马奇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啊，马奇， 吓都留意到你喺社交媒体度就宣布辞职啦，咁就请问你系正式提出辞职未噶？ 早两日已经提出噶啦，咁呢个月底咧就正式任辞职生效，咁其实呢个辞职咧我都系都等咗一段时间，即系考虑咗两三个月噶啦，咁先至作出最后几时辞职嘅决定咁样。 可唔可以解释下你自己辞职嘅原因咧？ 嗱，当然啦，就话我对政府要用呢个立法方式，要所有嘅区议员咧做一次再宣誓咧，系表示不满嘅，因为咧我哋喺参选嘅时候咧已经系有一个声明嚟到去表达我哋对特区政府啊或者基本法啊呢啲咁样嘅承诺嘅。咁但系咧，要再一次宣誓咧，好肯定睇到呢个咧修例嘅当中咧，系将来喺你对政治议题上面咧，系随时可以控监察到你，而使到你要被 DQ、被检控，呢啲就系最大嘅不久将来所发生嘅事情。 對我嚟講，過去我嘅言論，我唔擔心。我曾經做過一啲咁樣嘅所謂違法嘅事情，甚至乎去年嘅直選初選啦，我冇正式參加到，我只係做一個義工幫手嘅啫，咁所以咧，我唔係話因為係擔心自己嘅將來，過去啊，咁但係咧，將來嚟講呢條嘅國安紅線係冇人能夠可以話到我自己有冇事發生，最大可能就係喺議會裏面你曾經講過一啲嘢，唔知點幾時就被人抽後算帳，或者將來都好啦，都會變成一個被 DQ、被檢控、被拉嘅一個嘅即係説話，使到你咧就陷於凌辱。 马奇啊，咁其实就你头先都讲到啦，咁你喺2019年参选区议会嘅时候，其实都系被要求咧系签署呢个嘅确认书，去到确认呢个入闸嘅资格噶。咁而家即系政府要求你哋去宣誓，你觉得个分别喺边度，而令你觉得接受唔到咧？ 我觉得冇必要啦，即系既然我有声明，点解我要再宣誓咧？所以肯定呢个州例里边咧系一定有一啲问题。要你正式嚟讲，对于将来你可以 DQ 你嘅咧，就随时咧就可以有话柄啦。所以我唔觉得咧，就这个宣誓系必要性咯。咁咧，我就算我而家咁样辞职咧，即系我喺 Facebook 嘅俾一啲工作人士嘅回应当中咧，都有三分一，即系超过50个人啦，即系支持我嘅呢个嘅行动。有三分一咧，就叫我加油。即系又系另外三分一，伤心嘅亦都差唔多接近三分一，所以肯定咧就话我嘅回应，我嘅做法，即系市民一啲嘅心声，即系我哋唔再继续做咧，唔觉得系乜嘢咯，再唔系觉得有好有特别嘅需要喺呢个议会里边继续留低咯。 咁但係睇返我哋都睇返你個背景啦，你係一位好資深嘅區議員啦，咁你喺1994年開始已經擔任呢深水埗嘅區議員㗎啦，咁舊年呢就轉戰去到屯門區做屯門區嘅區議員啦，咁其實都服務好多街坊呢都好多年啦，你有咩同佢哋講呀，即係而家你嘅辭職？ 但我只可以話俾即係香港市民聽，真係正如你哋所諗所想嘅，真系而家呢个嘅议会里边咧，或者将来咧，都只可以系一啲民生性嘅议题嚟到去表达咯。无论过去都系已经唔俾啦，将来可能更加设限，更加严重。所以咧，市民唔好因为少咗一位议员都负责你当区嘅民生嘅事情而感到咧可惜。我觉得咧，即系。我哋民主党亦都有好多嘅议员继续咧系留任，喺度互相支持喺唔同嘅地区里边嘅市民，所以唔使因为咁而去觉得少咗人。但系咧，对于市民嘅声音，我就系用一个辞职嘅方式嚟到表达对特区政府呢啲嘅不满所以我要作出呢个行动表达我哋对呢啲事情嘅真系觉得系非常之唔合理嘅地方。 系马奇，我亦都想问一下咧，嗱，因为有啲人嘅讲法就话，喂，如果你辞咗职咧，你又少咗个机会去到发声或者去到即系发表翻一啲关于地区施政嘅意见啦。咁你对于即系如果辞咗职之后，咁个区议会嘅角色，你觉得会变成点样？会唔会变咗即系其实都系好一面倒系官方嘅意见咧？ 嗱，官方意見就還官方意見，佢哋喺出邊啊。但係我哋議會嘅討論裏邊咧，嗱，從最近我哋屯門區議會嘅討論裏邊咧，關於一啲咩國慶一啲嘅撥款呢啲咧，過去嚟講，好多議員咧都好勇於嚟到表達對於呢啲撥款嘅意見，但係今次嚟講已經係收斂到唔係好想。表达一啲反对或者投票反对嘅声音，所以睇见咧香港嘅呢啲嘅区议员咧都已经好多系收敛啦，即系都系仍然希望保住职位嚟到去继续做事，但系咧好多嘢咧已经系唔俾议员喺议会里边咧发声好多嘅我哋嘅题目系唔俾我哋讨论，话违反个议会常以议会条例常规。咁就唔俾讨论， 咁仲有啲乜嘢可以討論一啲嘅政治上面稍微多啲嘅空間都冇喎、啊，純粹你只可以講民生事情，一啲凡係政治或者講到警察啊、警部啊呢啲嘅問題咧，已經係唔會可能啊俾你討論啦。啊， 嗯，好啊，嚇，唔該曬馬琪，多謝你嚇、 嗯，好啊， 多謝你， 好啊。 咁马奇咧就系、是、已经宣布咗或者已经提交咗请辞嘅屯门区区议员啦。大家点睇今次呢个宣誓嘅修例通过啦？咁亦都有啲议员咧就提出辞职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黄伟豪啊，跟住我哋都揾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 好啊，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湾仔区区议员啦，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系你好， 系谢伟俊你好啊。 嗱，寻日就通过咗修例嘅宣誓嘅修例草案啦吓，咁啊而家嚟紧会点样宣誓法咧？咁啊见到曾国卫局长咧，咁只系讲话即系会委托授权咧啊。民政事务局局长啊，就徐英伟啦，去做呢个监誓人啦。咁但系其他嘅细节会系点啊？有冇掌握咩资讯或者系你自己咩建议？ 冇，暂时都系刚才你所讲嘅，就系、是、似乎系经民政局或者系民政署。安排一啲嘅成个区嘅区议会嘅议员一起集体做嗰个宣誓嘅程序咯。 嗯，几时咧会系知唔知道？ 冇讲日期，但我相信应该系个条例通过之后正式开始生效之后嘅事啦。我估。 嗯，即系5月21日刊宪生效之后嘅日子啦，都会系吓。 啊哈。 咁但系即系全港18区啦，点样会唔会系？真系同时间宣誓咧，还是即系分开唔同时间？ 系啊，我谂佢可能好忙，因为走好多地方咧。但我相信都会喺即系短期内尽快做咗完成嘅程序啦。 OK， 咁好啦，去到咧就系、是判断嗰位嘅区议员嘅宣誓有冇效啦。你觉得呢个过程有冇乜嘢可能出现争拗嘅地方要留意？ 其实建基于而家法例相对清晰，包括埋人大有关立法会宣誓嗰。那個情況咧，即係2016年嗰個釋法啦，或者解釋啦，咁就建基於其後有啲嘅法院嘅判例啦，咁加埋而家嘅條文咧，我相信嗰個要求相對清楚噶啦。其實立法會議員所應該做嘅，所應該遵守嘅，區議員都同樣需要咁做。咁所以我覺得，反而而家就唔係太多空間可以話再玩下啲乜嘢動作啊，有啲咩口號啊，或者係宣誓嘅過程啊，用啲。慢自決啊，或者任何其他花款咧，我相信都係唔會接受。 嗯，好啦，而家個修例亦都係講明咧，就係、是、律政司司長咧，就係、是、如果認為咧呢位宣誓嘅人士可能係區議員啦嚇，佢係違反誓言嘅話咧，或者唔擁護基本法、唔效忠特區咧，咁可以提出法律程序咧，咁就係呈請呢位嘅議員嘅資格，咁佢咧就會即時去暫停職務啦。我知道你喺審議期間咧都有發表過一啲唔同嘅意見，咁而家通過咗啦，你覺得點咧？ 當然我覺得有關嘅安排、有關嘅改善咧，就令到無論立法會有。當時我知點係立法會啫，區議會倒轉，因為不嬲都係冇一個特權嘅保障啦，咁所以都係言論方面咧都唔受已經係保障啦。但係即使如立法會本身按基本法77条又好，按翻我哋特權條例嘅第3、第4条都好啦，本來咧就如果係任何嘅言語咧，當然就唔包行動啦嚇，唔包括掟杯啊，唔包括任何搶快佬啊啲啦。但如果係言論嚟講咧，不嬲都有一個喺法律上相對。保障大嘅一個保障啦，就譬如話民事、刑事嘅後果都唔會有啦，甚至係完全係冇一個有追究嘅責任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通過之後咧，就講嘢都要小心啦，因為講嘢本身咧就算冇咩行動都好啦，都有可能如果係違反誓言好，或者構成係違反基本法或者係唔擁護特區咧，都有可能被追究啦。 咁有啲嘅區議員啦，咁都擔心咧，即係宣誓之後咧，咁可能即係政府會去到好嚴謹、好細微，咁去審視佢係所有地方，包括議會入邊、議會內外，以至社交媒體上面嘅一啲言論，咁擔心咧呢啲都成為咗咧就係被 DQ 嘅一啲證據啊！即係都會擔心咧，即係個議政啊同埋言論嘅空間會收窄。你點睇呢啲講法？ 我谂如果区员真系安守本分咧，做翻区员应该做嘅职务咧，基本嚟讲就有关区里边嘅一啲嘅交通设施啊，或者民生嘅事项啊，甚至有啲嘅拨款咧，咁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如果区议员选择系不务正业咧，就参与埋一啲嘅即系根本唔系佢嗰个 區議會條例應該處理嘅職務範圍嘅話咧，而又不小心地咧觸及一啲紅線咧，咁自不然就有可能構成剛才你所講嘅後果啦。 系就喺张，我亦都想问一问咧，咁你预计宣誓之后咧，对于成个区议会嘅运作啊、效率啊，会有啲咩影响啊？系咪会提升咗咧？ 我觉得会拨乱反正嘅，我觉得会冇咗啲嘅吓，即系侮辱官员嘅情况出现啦，觉得冇咗会越俎代庖咧，讲一啲嘅保安嘅问题啊，同埋一啲政制嘅问题咧，咁对于市民嚟讲咧，咁。其实佢哋区里面嘅事务呢係会多咗啲嘅关注，多咗时间落去，咁其实係可能呢係更加好添。 明白。 不过见到而家即係区议会即係各区呢都出现咗一啲辞职潮啦，咁亦都有即係最少30多名嘅议员呢即係将会离职啦，因为各种唔同嘅原因啦。点样评估即係有咁多区议员离职之后嗰个议会工作呢，即係佢哋缺席嗰啲嘅地区啊，仲有邊啲人可以服務當地嘅街坊呢？咁同埋即係你覺得係咪需要做翻補選去到填補翻呢啲空缺咧？ 嗱，首先咧，其實區議員嘅責任基本上係一啲諮詢性嘅，就區域上嘅一啲問題啦。咁而事實上，除咗區議會之外咧，都有其他嘅組織啊，交通福利會又好，一啲分區委員又好，甚至大家都可能近排都聽過有啲嘅關於警民关系啊，或者是扑灭罪行啊，或者是一些的扑灭火会呢，基本上都是就区里面的事务提出意见。咁至于你话多啲少啲人参与，咁自不然即呢个系当然多啲就最好啦。但是如果你话个别区啊，由于有区员辞职咧，少咗嘅一个参与性，可能系，但是相信亦都好快会有其他嘅安排咧，导致到有关嘅空缺系被填补嘅。咁至於你話係到最後會唔會有咩影響？我覺得或者會唔會補選咧？暫時我哋未知，當然都視乎究竟政府點立場，點睇區議會作為一個諮詢架構，是否今後有一個更加需要嘅角色咧？還是可以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咧，係將用未有區議會之前，又或者當或者各區嘅民政處係更加多係處理啲區嘅事務，而未係將啲事務係交俾區議會做諮詢架構之前嘅情況係點樣呢？總嘅嚟講，我相信都係要睇有待政府喺檢討之後作嘅方向先可以決定。 啊，謝偉俊，我想問多你一個問題咧，就而家好多關於宣誓嘅討論都係覺得宣誓係對於泛民主派嘅區議員嘅影響最大嘅。咁據你了解，其實有冇啲建制派議員都擔心，因為律政司嘅權力咁大，即係會唔會有時有啲言論俾人誤解咗，咁又引致一啲麻煩咧？其實建制派嘅區議員點樣睇嘅？你知唔知係？ 我就冇同其他建制派嘅所謂區員咧，就有一個比較清楚嘅討論。但我相信咧，任何人如果係無心去冒犯嗰啲紅線咧，而係真誠係為咗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咧，一定唔會有問題嘅。只要係間中有時講嘅嘢可能過火咗，我都經常犯呢個毛病啦。咁但係問題就係、 是，咁你驚唔驚你？ 我完全唔驚啊！完全無意係過啲紅線。相反咧，你如果係真係批評政府政策又好，甚至有時講啲係真係憑良心講啲説話咧，我相信都唔。如果你唔係有心要搞亂特區嘅話咧，甚至顛覆嘅政權係完全唔需要擔心。 好啊，唔该晒谢伟俊，多谢你啊。 哇，唔该晒你 ，thank you。 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咧湾仔区区议员嚟噶。咁各位听众点睇？今次嚟紧区议员啦，都需要宣誓啦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高生喺度，高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你好，高生。 咁就啱啱讲翻嗰个区议会啦，即系正话深水埗阿马议员都提过啦。即系佢觉得就以后区议会咧。就唔可以再讲政治，这个可能佢个人嗰个睇法。咁但系都可能好多而家有一部分人咧，都攞呢个做藉口啦，所以要即系无论宣誓咗之后好啦，都可能有机会就唔俾区议会再讲政治。我觉得好奇怪咯，喺过嗰12年，我啲区议会咧全部系建制派佢哋把持住，佢哋12年都可能系讲政治噶喎，点解当时冇人提出话區議會是不可以講政治的、即譬如最簡單2019年、我們那個、反送中修例，全港交的區議會18區呢都贊成的、特首都提過的，那這個難道不是政治議題嗎？但是為什麼當時又這麼大家拍掌高興說、區議員都贊成、 呢、這個送中嗰個反修例嗰個條例喎。咁咧當時係咁高興，亦都特登俾大家知道，哦原來區議會係可以講政治。咁啱才都正話講嗰個例子啦。其實過咗十二年咧，因為個區議會係一個建制派把持住，咁所以咧佢哋係講政治，因為佢哋嘅政治咧就係支持政府嘅。 啊， 咁而家今次嗰個區議會咧就唔係啦，有重新有一班叫泛民嘅人去即係去把持啦。咁呢班泛民嘅人，佢哋都講政治，咁但可能佢講政治咧就唔係嗰杯茶咯。 好，明白哈高生嘅意見啦，咁即係認為啊，即係政府對於即係唔同界別嘅區議會個即係對待手法有啲唔同嚇。咁跟住有聽眾吳先生喺度，吳生你好， 係你好啊， 吳生你好。 我想話一話咧，頭先嗰位聽眾咧就改翻反修例啊各方面嘅嘢啦。其實我覺得咧，區議員本身嚟講咧，無論你政府有冇家今時今日要唔要宣誓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就因為基於不同嘅時間咧。似一時亦都係比一時嘅，即係喺一個環境上啊，各方面嘅嘢咧，有機會咧係要撥亂反正呢啲嘢咧，係令到佢哋覺得咧，其實以前最初區議員咧，其實佢唔應該談論政治各方面嘅，因為區議員代表民心啫嘛，民意啫嘛，將啲嘢表達俾政府啫嘛。但而家已經係直情可以講得係超越曬所有嘅區議員嘅功能喺度，佢哋全部都係咧行曬啲政治啊。样样嘢都唔啱啊！各方面嘅嘢，导致到咧今时今日搞到成个香港要重新去整理各方面嘅嘢，所以我觉得咧宣誓系正确嘅， okay. 我赞成噶。OK， 好啊，唔该晒吴生嘅意见啦吓。咁黄伟雄听到咧两位听众关注点咧，都唔净系呢个宣誓嘅要求啦吓。咁咧亦都讲到翻今届嘅区议会啊。咁自从2020年头开始到而家咧，咁究竟即系区议会里面啲议员嘅表现啦，佢哋关注嘅议题啦，以至到咧即系民政处啊，去到对待呢届区议会嘅啲表现咧，都有啲嘅评语。咁就讲到话，其实系咪真系呢一届区议会系咪真系多咗议员？專注講政治咧，咁係咪啱嘅咧？咁而民政處今屆咧就的確係因為話區議會咧就係部分嘅議題咧就唔關區議會職能事咧，而即拒絕提供去支援嘅服務啊，咁都係引好多爭議嘅咁。咁係咪即係呢個背景底下即係出現一個宣誓，又點樣理解咧？ 嗱，我諗如果你要睇翻咧成件事就係、是、即係呢個泛民主派就即係喺區議會大勝，就係因為呢、這個反送中嘅社會運動啊。咁所以其實選出個區議員覺得自己有好大嘅政治使命咧，係運用佢嘅議席咧，繼續影響翻政府喺政治上面嘅取態啦。咁呢個可能係另一個極端，但我覺得另一個極端亦都係去翻政府嗰方面啦，即係拉隊離場呢啲以前係好少聽過。咁同埋亦都見到咧，即係頭先都聽眾指出啦，即係過往政府咧的確係有啲政治議題咧喺度諮詢個區議會嘅。啊，除咗個反送中事件之外咧，我好記得真係 全 球嘅政改方案都會諮詢區議會。咁所以其實政府亦都有少少咧，係有雙重標準嘅問題出現咗噶。 咁有啲人都講翻話，以前嘅區議會啊，咁喺建制派主導嘅年代咧，咁都有傾到即係政改呢啲嘅話題啦。有啲人都形容為咁都係全港性事務啊，就唔係區議會事務啊，或者即係一啲比較政治議題一啲嘅話題啊咁。咁點解嗰陣時就呢個政府會繼續去支援呢個區議會嘅討論，或者係回應嚇？而今屆嘅區議會去到討論到逃犯條例啊，或者係警隊嘅一啲執法嘅行動嘅時候，咁就民政處有一個或者政府有一個好唔同嘅處理方法咧嚇。咁好啦，我哋聽一次七點半新聞，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分别收到载有海怡粉末的信件，已经报警处理，案件交由中区重案组跟进。特首办话，职员今日在寄往特首办的信件中发现有关的信件。保安局就话，下午发现一封寄给保安局局长的信件内载有海怡粉末。另外据了解， 是警察总部文职员工朝早发现一封寄给邓炳强的信件，经过侦察器显示内有粉末，于是通知爆炸品处理科，之后证实信封内藏有一页写有中文字的纸，但是纸张有少少湿，未能够清楚看到有关的意思。爆炸品处理科初步认为信件和粉末没有危险成分。中文大学表示，新学年起入住宿舍的学生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每两星期做检测。中大话，全球疫情数据显示，接种疫苗是减低个人感染风险和预防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中大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批评学校的做法是变相强迫学生打针。有宿生说会重新考虑会不会申请新学年继续住宿。有在酒吧兼职的宿生就说，早前为配合政府的要求已经接种疫苗，所以新措施对他没有影响。港大、科大、理大、岭大、教大、浸大和城大回复查询的时候都说未有相关的安排。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建议，用位于大榄郊野公园不超过100公顷的边陲土地，即是千分之二的郊野公园面积，兴建大约2万至3万个居屋单位。梁振英在社交网站提到有关的建议，认为定价原则应该是只是收回开发土地和建筑成本，以实用面积计，每平方尺或一作价6000元，如果超支就由政府负责，如果有盈余就留给屋苑，给日后集体维修和翻新储备之用。梁振英建议，凡香港永久居民而不拥有香港住宅物业的家庭，不论资产或者入息水平都可以申请，以抽居屋的办法分配单位，但不区分公屋和非公屋的居民。入伙之后10年内必须是业主自住，如果出售只可以以原价出售，是回售给政府。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目前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率大约23%，形容数字远远不足够，至少要达到70%至80%的接种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钟南山出席第20届亚洲科学理事会大会的时候提到，应该时刻关注社区防控措施，并研发对抗变种病毒株的疫苗。群体疫苗注射越快，新变种病毒株就越少，建立群体免疫。他又说，在疫苗有效率达到70%的时候，全球和中国的接种率必须分别达到89.2%和83.3%。要实现全球群体免疫，就需要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以及2至3年时间的全球协作，直至所有国家安全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近油站对开是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而家启德隧道九龙城出口咧，即系去观塘方向嘅九龙城出口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沿住东九龙走廊一路排到近康庄道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近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的大车多。新界方面，受到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的意外影响，现在马料水交汇处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污水厂的车龙，沿住大埔公路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现在在火炭的落景街和骏景路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较挤塞。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因为有水管急收，而家西沙路同埋锦英路交界咧有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主日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妇产科学会、香港牙科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这一节就想跟评论员黄伟豪谈下关于公厕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去公厕的时候觉得公厕的质素啊、环境啊如何呢？会不会真的很核突啊、很恶劣？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視乎咩地點啦，即係有啲就我覺得係 O K 嘅，但有啲如果多人啊，或者佢嘅清潔唔係做得好經常嘅話咧，有時真係都幾嘔心㗎。 嗱，申訴專員公署咧，咁今日就發表咗一個咧，就係調查食環署同埋建築署對於即係呢啲廁所啊嘅一啲公廁嘅一啲管理同埋維修情況啦，咁就發現有六大不足情況嘅，咁報告都講咧，其實全港有超過800間公廁嘅，不過咧就係部分嘅一啲使用量咧係高到咧係每日超過3000人次啊。不過咧，而家就係去到管理呢啲廁所，即係包括3000人次嗰啲嘅廁所嗰個管理嗰個嘅要求咧。同300人次嗰個要求咧係一樣嘅嚇，咁啊報告咧就認為咧咁樣嘅管理嘅頻密同埋質素咧咁就唔足夠啦，咁所以都見到好多高使用量嘅公廁咧係啲設備有殘舊啊，又有臭味啊咁樣啦。咁而另外啦，就係關於工程嘅問題啦，因為咧其實而家都會有一啲嘅維修工程啦，係要委託一啲外判嘅承辦商去做啦。咁但係見到咧嗰個嘅一啲工程咧係有一啲嚴重延誤嘅情況出現啦。咁而且咧，就算而家有一個嘅即係罰款嘅機制啦，咁但係咧係有啲嘅個案咧都罰得好少啊。譬如話咧，有一啲嘅公廁嘅維修工程咧，就算延誤達到125日咧。咁嗰個賠償金額，即係其實應該叫做算定損害賠償咧，只係54蚊啫嚇。咁而咧延誤16日咧，都只係咧要罰2蚊啫。咁就申訴專員就認為咧，即係當然呢個嘅罰款就太少啦。咁會唔會即係有嗰個可以改善到一個維修嘅一個速度咧？咁嚇，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不如我哋都請位立法議員同我哋一齊傾好嘛。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改善環境衛生及市容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啦。陳恆斌你好。 你好啊，陈， 你好，卢宇光， 系点样理解今次即系申诉专员都讲到话咧，即、就、系、是、一啲嘅厕所嘅维修工程啊，出现咗延误，但系罚款咁少咧，你点睇咧？ 嗱，今次唔系第一次俾申诉专员批评嘅吓，因为公厕咧过去几年嘅申诉专员都好关注，亦都好多投诉。咁因为有啲厕所咧，的确喺即系维修嗰方面系出现咗好多问题嘅。有啲水龙头冇咗啦，跟住贴张纸喺度就话维修等好耐，咁有啲咧就可能厕所冲唔到水，咁有个厕所等于冇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成个维修嘅安排上面咧系不足嘅。我哋早前咧都系喺市容小组里面咧都就住呢个公厕嘅维修嘅问题咧，都要求政府系即系要有啲改善嘅，因为而家就系个半箱。如果佢係有壞咗，咁佢報維修嘅話咧，咁佢即係喺個軟件上面報咗，咁但係咧實質上如果佢做唔到咧，第一政府又未必會及時去 check 啦，第二咧就係話如果佢真係要罰咧，都係罰好少錢咧，變成咧嗰啲承建商咧就佢或者承包商咧，佢又冇個動力去快快脆脆去搞掂佢啊，咁所以咧有時。即係令到啲即係廁所又沖唔到水，又洗唔到手，有啲電燈壞咗，風扇壞咗咁樣。即係話個公廁嘅質素咧，其實就啦流流。雖然而家政府咧就撥咗六億做分五年做維修啦，或者係做翻新啲廁所啦，咁但係仲有大量嘅廁所未翻新噶嘛，咁所以嗰啲要靠維修。若嗰個罰款係唔能夠收阻嚇作用，又或者嗰個巡視係唔能夠。是即係收到一個效果嘅話咧，其實啲廁所個質素咧，始終都會係比較大改善。 嚇、啊，點解頭先講嗰兩個個案啊，即係延誤125日、延誤16日，都係罰54蚊、罰2蚊咁少咧？咁其實係咪即係喺個罰款嘅計算方面咧，應該要再收緊啲，去到讓啲承辦商啊有一個即係阻嚇嘅作用 咧？我覺得係需要收緊嗰個罰則嘅，因為你罰2蚊同罰幾十蚊。其实呢啲就冇意思嘅，等于咧就系佢可以系继续泵啦，又或者系即系慢吞吞得闲先嚟做咁样。咁呢种情况咧，亦都唔会令到承建即系承判商咧，佢系特登揾人去做，咁只系可能系储埋一次过，跟住咧揾个判头一次过去做咁样，咁就会令到成个维修系工程系滞后，佢宁愿俾你罚钱啊。咁所以咧就我认为系应该要加。強個罰則啦，咁另外喺如果翻新廁所嘅時候，啲損料咧都要揾一啲係可以有配件嘅，就唔好一啲係雜牌軍，跟住完全冇配件嘅東西擺咗落廁所度，一壞咗唔知點整。咁呢樣嘢，我覺得就係喺成個公廁嗰個安排上面咧，係都需要係重新檢視嗰個招標嘅安排同埋嗰個罰則嘅。 嗯。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公厕嘅翻新进度啊，咁就今次嘅申诉专员报告咧，就发现咧系每年只有大约48间咧嘅公厕系接受翻新嘅啫，咁即系话咧每间公厕平均咧就隔17年咧先至翻新一次，咁大家可能会唔会有啲嘅即系经验，就系去到一啲都比较残旧嘅公厕嗰度，即系去咁都发现啦，会唔会系会唔会系都比较因为设施残旧啊，咁所以嗰个环境卫生都比较差啲咧，咁使唔使再加密啲去翻新啊，陈立斌？ 嗱，而家咧政府就拨咗6亿，就分5年咧就去维修200几个厕所啦，或者翻新200几个厕所啦，咁呢个进度系比较慢嘅，因为香港厕所都唔少吓。咁計埋，如果政府去營運嘅都有成過千個，咁如果咁樣搞嘅話，可能係10-20年先發生到，咁就會比較係慢吞吞啦。咁我哋都希望咧，佢可以將嗰個維修速度同埋個數量咧係加快嘅。咁而家就即係每年大概40-50个，咁希望佢可以翻倍啦。因為翻新廁所其實個費用又唔係話非常之高嘅，一個都係即係300-400万咁樣嘅維修費，咁呢個費用政府而家都應該俾得起，同埋本身都有財政嘅撥款喺度。咁我覺得佢即係而家快啲，同埋係整多啲，甚至乎咧係引用更多嘅新科技喺個公廁裏面，令到公廁咧係適應而家時代咯。 嗯， 系啊，陈恒斌啊，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嘅。关于嗰个增加罚款嗰度咧，其实呢一样嘢系咪食环署自己可以做到？即系佢随时可以喺合约上面就话增加罚款就已经做到。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佢分五年去翻新嗰啲厕所咧，佢其实系咪翻新嘅时候咧都系集中翻喺一啲高容量啊残旧嘅厕所？但系佢点样拣喺边啲厕所系翻新先噶？ 嗱，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係一個招標嘅規矩嚟嘅，即係話個罰則係點樣，維修個責任係點樣咧？嗰個係一個招標嘅條款嚟嘅，嗰個係食環署自己都可以去 即係佢隨時可以加翻嘅。 係啦，冇錯。 明白。 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嗰個即係廁所去選擇咧，而家佢翻新咧，就係揾一啲高用量嘅地方。咁譬如舉個例子，荃灣德華街公園個廁所好多人用啦，佢去翻新。另外咧就係、是、會翻新一啲咧係旅遊區人流特別多嘅旅遊區嘅廁所嘅，咁所以佢而家選擇咧都係啲高用量嘅地方先做嘅，咁但係要高用量嘅廁所都好多，咁所以佢嗰個速度都係慢咗啦。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恆斌啊，多謝你嚇。 唔該。 係嗱，陳恆斌咧就係立法會改善環境衞生及市容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啊。嗱，睇翻今次嘅申訴專員報告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嘅一啲個案咧舉咗出嚟。咁當然係講緊嗰個環境衞生比較差啲啦，即係要比較黑住佢啦。咁啊，唔知有啲咩嘅聽眾啊，即係都有啲嘅公廁嘅觀察或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報告裏面其中一個點名的一個個案就是在呢個元朗的康景街公廁啊。報告就話咧係個環境衞生比較差啦，地面洗手盆濕滑，一啲廁格地面一路垃圾，冇廁紙供應，垃圾桶咧都裝滿曬。咁啊，公廁裏面有多個設施的潔淨程度咧比較低啲啊，就叫做 B 級同 C 級啦咁。咁同埋呢個公廁咧好多人用噶，每日咧多過3000人次咧去用噶。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即係唔理想嘅情況發生啦咁。咁就話咧曾經喺2008年完成過翻新工程，而家咧就納入咧就係呢個優化公廁翻新計劃嘅。咁就暫定喺今年咧6月係展開翻新工程。咁唔知而家情況點咧？不如都揾位區議員傾下啦嚇。 好啊。 有元朗區區議員陳敬倫喺度啊。陈敬伦你好， 你好， 你好啊！ 嗱，头先就引述咗即系报告对于元朗康景街公厕嗰个情况啦，咁而家情况点啊？会唔会好啲啊？ 其实而家嘅情况咧，其实早喺2年前咧，其实都已经做咗一次内部嘅装修噶，嗰阵时嘅情况咧仲恶劣，即系譬如嗰啲厕所格里边咧，都系好多嗰啲涂鸦啊，啲咸湿古仔啊，或者图画咁样。咁另外嗰、那個即係洗手盆咧，都發曬毛黑點好多嘅。咁其實而家咧，比即係2年前咧已經好好多。同埋咧，其實最重要嘅好消息就係6月到咧，呢、這個公廁咧將會全面翻新咯。所以到時嗰個問題咧，就會希望可以同即係食環署啦去傾嗰個設計嘅時候咧，會盡量配合呢個咁多人流嘅公廁，點樣去做好啲個設計咯？ 係嗱，首先就都睇翻報告咧，都知道咧，原來有啲嘅公廁咧係食環署咧就直接管理嘅，咁有啲咧就係外判一啲嘅承辦商咧喺度管理呢啲個公廁。咁你呢個元朗康景街係屬於邊種啊？ 屬於第一種嘅，都係由食環署。其實嗰個大叔咧都好勤力，即係差唔多咧，每一個鐘頭咧都入去，即係要啡水啊！所以點解啲市民投訴咧，成地都係濕曬，因為嗰個用量太高啊！咁好多男士啊，即係入去小便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唔係好準確啦，所以成地都有陣噏味咯。所以即係個情況係咁，希望將來嘅設計咧，加入好多通風效果同吹風機嘅時候咧，都會喺呢方面有大啲嘅改善咯。 嗱，今次申诉专员公署个报告都讲到话咧，咁其实即系食环署有将咧就系一啲高用量嘅公厕咧就列为咧系就系叫高使用率公厕啦。不过佢嗰个门槛咧就系300人次以上咧已经系咧高使用量公厕噶啦。但系你讲紧你呢个元朗康景街咧系讲3000人次，咁所以咧就建议食环署咧都要再去。 有时人指嘅系啊，有时知人指呢个数啊，分分钟仲高过呢个数。都见过啲女士咧喺出边排队咧，有10多人排队，好夸张。 咁你覺得即係要頭先你話都有有工友喺廁所度管理啦，咁但係你覺得應該要加強幾多嘅服務咧先夠咧？ 加強幾多嘅服務？我諗嗰個頻數咧，即係其實 你見到其實嗰啲商場嗰種管理級數咧，就有一個有個工友喺裏邊咧長時間服務噶嘛，即係話譬如有人用完廁所就即刻幫佢清咁樣噶嘛。咁如果喺呢啲情況嗰個人流量咁勁嘅啦，咁其實我希望康文署可以。即係點樣講？即係呢個職位可能就人工可能要高啲啦，同埋令即係希望可以吩咐到佢啦，去服務市民咧就會密啲咯。譬如15分鐘去入去清洗一次咁樣咯。 嗯，黃偉豪， 而家一個鐘頭就唔係太理想嘅，都係係啊。 我想問翻咧，咁如果呢個公廁翻新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其實使到嗰個市民個使用反而亦都喺嗰段期間會受到影響呢？ 其實是的，所以但是其實附近呢都有不少公廁的，所以同埋到時翻新的時候呢都會有些流動的廁所在附近的，所以這個大家要忍一忍耐，但是個設計呢應該會好的，因為同埋呢我們區員都建議呢就是要加多些女廁格啦，同埋男廁的尿兜數目咯。 佢個面積可唔可以增加嗰、那個即係嗰啲廁格同埋個尿兜個數目？ 盡量偷係個面積呢佢哋已經盡量偷一啲位㗎喇，譬如隔離嗰個單車停泊處呢就同運輸處啦就協調好啦，就可以偷多兩尺囉，係呀。咁前面嗰啲位呢亦都可以偷多一米咁囉，係呀。 即係擴大返個面積。 係呀，擴大個面積，同埋特別嘅就係嗰個員工嘅休息室呢都相對係高，即係大返少少，等佢哋可以有足夠嘅休息啦，係呀。 嗯，今次嘅申诉专员报告咧，都有提到话有啲嘅厕所系被恶意破坏啊，你哋嘅观察系点啊？ 其实我即系做咗一次深入嘅调查啦，就发现其实佢哋恶意破坏咧，主要系破坏嗰个掹厕纸嗰个格啊。咁咧，因为即系第一，即系我就发现咧系大陆制噶啦，简体字。即係個功能唔係咁好咧，變咗有時有啲長者啊，佢入到好急嘅時候掹唔到廁紙，好猛噶嘛，咁咪一錘剝爆咗嗰啲咯。 咁、 哦、 樣。 咁後期係啦，好得意哦。咁後期咧，我就建議康文署去換啲即係質素好啲嘅拉廁紙個架，個桶拉得順啲咧，咁就少咗呢啲咁嘅事發生咯。係啊。 即 係咁而家 從個設計可以改善，即係可以避免到啲破壞嘅。 其實好多都係因為設計嘅問題咧，令到啲人啲情緒唔好咧，所以先至破壞個公廁嘅啫。係。 係嗱，你自己就屬於即係元朗康景街公廁嗰個地區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元朗區仲有好多唔同嘅公廁啦。咁譬如話有一啲嘅偏遠地區咧，咁今次嘅申訴專員報告都有講到話，即係可能未必有即係駐場嘅工友啦，甚至係咧即係好少可咧就係有人巡查嘅。咁你有冇見到呢啲情況咧？ 其實都有嘅，因為我中意行元朗嘅古蹟咧，咁通常都會有機會使用呢啲即係比較偏遠啲嘅公廁。咁其實呢啲公廁即係舊嗰款咧，其實喺元朗已經基本上係淘汰曬噶。即係我意思舊嗰款咧，譬如即係個廁所中間有條坑咧，啲污水係通嗰種最舊嗰只咧，已經冇曬。但係咧，其實個情況就係、是、比較多昆蟲嘅啫。其實極污糟嘅情況又唔係太過成日會出現嘅，主要係好多蚊蛛仔啊嗰啲嘢，令到啲市民有啲困擾嘅啫入去係啦。 係，你覺得點樣可以去到改善呢啲公廁嘅一啲質素咧？咁係咪即係要透過係公眾去投訴啦嚇，咁先至去處理咧？咁還是即係可能喺一個定立標準啊，或者係加強服務都可以做到多啲咧？ 其實我睇翻個報告咧，佢話希望就係即係審計署希望食環署 申訴專員 會做到即係十日咧會巡查一次裏邊啲設施嘅嘢啦。咁其實我就建議就每三日一次都係合乎嗰個原則，特別係啲公眾假期添，因為使用量高咧，通常係啲遊客咧去即係郊遊嘅時候咧會使用多少少嘅。咁我覺得喺呢啲假日之前咧，就要做好呢一啲巡查咯。 可以個密數可以即係有專人去做係最好嘅。 係啊，因為講緊即係偏遠嗰啲公廁咧，即係可能佢因為使用量少咧，咁處方嗰個嘅要求咧，亦都係唔使話巡查得太密嘅。咁但係你話平日星期一至五就可能少啲人去啫，但係頭先正如你所講。星期六日可能啲人去郊遊啊嚇嘅時候咧，就比較多人就用嗰啲嘅公廁啦。咁其實會唔會係特別地可能週末嚇或者公眾假期係加強呢啲服務咧？ 係呢個當然係希望可以即係要求食環署係做到呢一點，即係貼地啲啊嘛件事。你假期前去做一做，即係譬如啲廁紙啊，會即係即係補充一下，或者 check 清楚嗰啲。即係個拉個廁所水有冇壞啊？咁呢啲都會影響嗰個成個公廁嗰個質素同埋保養。 好啊，唔該曬陳敬倫啊，多謝你啊， 唔使客氣，多謝曬你。Okay, 陳敬倫咧就係元朗區嘅區議員嚟噶，咁啊大家我哋而家係討論緊咧呢個公廁嘅質素啦，係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啊，大家有冇啲咩對於公廁嘅一啲觀察或者經驗可以分享咧？打嚟18723111啦。咁有鄧先生喺度啊，鄧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我想讲讲咧，就公厕嘅问题咧，就唔系话设备嘅问题，就人为嘅道德问题，就好多咧，佢入去入到咧，就啲厕纸系咁样变晒出嚟，明明系坐厕嘅咧，佢就踎厕喺树，啲咗厕纸咧周围抌嘅，你觉得个公家嗰公厕咧，我就见呢个全世界都未见香港咁烂渣嘅。就入去咧，嗰啲廁紙就係咁樣，咁係咁樣噴曬出嚟噶啦。咁你落多多都冇用噶，啲人社會道德就咁樣，應該落底規例，就唔準啲人係咁樣做法就好噶啦。唔係你點樣做都改唔到噶。好似嗱，譬如好似話，唔好話講公廁，搭巴士嘅問題，兩個位巴士佢緊坐出邊，希望啲人唔好入邊，佢入邊擠嘢咁樣啊嘛。 嚇，係。啊，鄧生，好，可能個連線有啲問題啊。咁啊，鄧生都講咗一啲佢嘅意見啦，嚇。咁不過即係廁所使用者啊，咁啊比較難規管啦。即係始終係廁所一啲比較私人啲嘅私密啲嘅地方。咁但係會唔會喺廁所嘅設計上面可以做一啲嘢，去令到嗰個嘅使用者會即係冇咁容易整污糟啊，或者係喺設計上面可以令到大家係使用得方便啲，就唔會話咁即係出現一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咧。頭先阿陳敬倫都有講啊，即係譬如你個廁紙筒嚇設計得好啲嘅時候，咁大家攞得順暢啲，就唔會咁容易咧，就一攞就攞曬所有廁紙出嚟啊，咁啲情況。 其實我覺得咧，食環署可以做嘅一樣嘢，除咗巡查咧，其實佢可以做一啲問卷調查，就係問翻啲即係公廁嘅使用者有啲意見嘅。我覺得而家成個做法咧，就好似即係好單方面，即係從翻一個處方嘅角度啊，純粹一個衞生嘅角度。你話點樣令到個廁所係方便到市民，亦都可以令到嗰個管理啊或者個清潔係方便啲咧？我覺得其實佢哋係值得即係多啲同市民或者同嗰個公廁使用者溝通嘅。咁但係我又睇翻成份報告或者關於一啲報導，就似乎食環署就冇一啲即係。用家啊，或者即係嗰個商業嘅講法，就顧客嘅調查去睇翻市民嘅意見去作出改善咯。 嗱，其實投訴就有嘅，即係譬如今次嘅報告都提到咧，由2015年到而家咧，咁其實每年啊都接獲咧就有關公廁嘅投訴數字咧就2000多宗嚇，即係少則就係2300多宗啦，多則有2900多宗嘅咁其實但係咧就今次嘅報告都批評咧，食環署就冇就住公廁嘅投訴咧就作出整合同。统计啊，即系譬如话边啲嘅公厕最多人投诉啦，投诉嘅次数啊、内容啊，咁咧食环署咧都系冇通盘嘅分析噶，咁即系你唔做问卷都可以从投诉嘅数字睇下边度做得好，边度做得唔好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完全冇去到整理呢啲投诉嘅数据。咁改善服務又談何說起 咧？其實咧，幾千宗投訴要分析咧，又唔係好難。即係我哋唔係講一啲天文嘅數字，即係你話唔同嘅地區啊，唔同嘅種類啊，同埋我覺得你等投訴咧，最大嘅問題即係一般市民咧，即係去公廁，哇太污糟咪唔用咯，用完咪下次唔好去咯。即係佢嘅投訴係令到個情況係好差。我覺得即係食環署應該，如果從一個服務市民嘅角度，應該未有問題出現就已經去解決佢。咁但係即係而家就變得好被動咯，同埋即係你香港。 港一個咁現代化嘅城市，連個公廁都搞唔掂，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啲國際上面即係唔係咁即係光彩嘅事嚟㗎。 係，尤其是即係而家好注重環境衞生啦嚇，咁啊公廁都可能係關注到個城市嘅形象啊、市民嘅啲觀感啊，甚至遊客嘅形象啊，咁所以咧公廁嘅問題咧真係好重要嚇。咁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